第十个问题，佛教讲十法界，法界之中真系有天堂地狱啊？天堂地狱到底喺边度呢？ 天堂地狱喺边度？喺我弘法嘅岁月入边，经常被人问到呢个问题，我通常都会回答：天堂地狱喺边度？可以分三个层次嚟讲。第一，天堂喺天堂嘅地方，地狱喺地狱嘅地方。佛教将宇宙分为十种八界，即系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其中天即系指天堂，有三界二十八天；地狱就有十八种地狱。所以天堂喺天堂嘅地方，地狱喺地狱嘅地方。第二，天堂地狱就喺人间。世间上有啲人生活富裕，住喺花园洋房，出入有汽车代步，就好似生活喺天堂。有啲人生活困苦，局促喺陋屋小室，冇钱冇力嘅苦恼，就好似住喺炼狱，饱受饥寒交迫，就好似处喺饿鬼界，遭逢炮火焚烧，就好似生活喺鬼域入边。第三，天堂地狱就喺一念之间。其实真正嘅天堂地狱系喺我哋嘅心入边。好多人习惯同人计较比较，心入边充满猜疑愤恨，成日贪嗔如痴，或者烦恼忧伤，就好似生活喺地狱。相反嘅，如果能够以一个明净嘅心，开阔胸怀，包容一切，时时保持心情愉快、满足、欢喜、安乐，咁样就系生活喺天堂里边。我哋每个人喺一日入边，时而天堂，时而地狱，来回唔知道几多次。因此，我认为天堂地狱就喺一念之间。天堂地狱喺边度？就喺我哋生活嘅人间里边。喺人间，每日都可以睇到地狱嘅惨烈状况。譬如到街市、餐厅、饭店走一次，就睇到鸡鸭猪羊等赌完蹄瓜、切剁栽割、抹剥生烤，呢啲唔就系赌完地狱、刀山地狱、火烧地狱咩？到医院嘅手术室、病房，亦都处处可以听闻哀号声，可以谂到地狱嘅惨状。相反嘅，现代嘅社会，人人丰衣足食，食嘅、着嘅系锦衣玉食，住嘅系高楼大厦，唔单止地毡铺地，而且有冷暖气设备，出门有汽车代步，甚至搭乘飞机轮船，一日千里，联络事情有电话可以马上沟通远在天边的对方，观赏电视传真报道，刹那之间可以睇到千山万水以外的状况。电脑遥控的使用可以随心所欲，运用自如。我们享受着这么多的福德因缘，过着极其平静幸福的生活，这些不就是天堂吗？所以天堂亦可以讲话在人间实现。天堂地狱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天台家说我们的心一念三千，唯识家则说一切万法唯心所变。我们的心瞬息变化，捉摸不定，有时诸佛圣贤的心，一时呢三途恶道的心，一日之间在十八界之中上下浮沉，去来无数次。所以成佛成圣端是一心，堕落轮回亦都是乎在自己的一念。华严经讲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种种物。我们的心好像一个画师，可以画出好靓的事物，亦都可以画成凶恶的野兽。维摩经亦都有讲，随其心静则国土静。我们如果能够时时保持一个明静的心，来对待世间的一切，这个世界就是天堂，就是净土。因此天堂地狱不在他方远处，就在我们当下的一念。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， 如果我们知道其中的道理，就会了解人生不是只需要照顾心爱的生活，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建设心内的天堂。如果心内的天堂没有建好，将忧悲苦恼的地狱留在心里面，就会带给你苦不堪言的人生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生活，就算身处天堂，如果不能够认识它的美好，天堂亦都会转变成为地狱。如果你懂得以佛法来处理困境，转化厄运，那地狱亦都可以成为天堂。俗语有讲，境随心转，一切都是为色所变，为心所现。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，心真如门即是佛性，心生灭门即是凡夫，是佛定是凡夫都全乎一心。心中有天堂的圣者，心中亦都有地狱的魔鬼。我们立身世间，如果能够以佛心待人，那这个世界亦都会跟着我们转成佛界。我们如果以魔鬼的心处世，世间亦都会成为魔界。佛魔全乎一心，你要做佛呢定是做魔呢？我们一定要慎重。